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阶段，说一说慢支、哮喘、肺气肿、肺心病啊，包括慢性鼻炎、皮肤过敏，说说肺的脏腑系统。我们要全面的实现中医的现代化和西医的生活化，用养生科学的文化知识来武装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头脑，让咱们大家伙不再做医盲，哎，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中国人，是吧？这样一来，我们不但要把病治好，更要学习不得病的养生文化知识，是吧？那么肺啊，我们这个肺在好多人简单的看来，肺就是喘气儿的啊，这也是现代西医生理学能够解释的啊。所以鼻炎呢还在五官科治呢啊，所以白癜风啊、皮肤病啊还在皮肤科来治呢啊，所以胃肠感冒呢还在吃泻立停呢啊，正所谓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啊，支离破碎啊，支离破碎。那么相比较而言呢，我们祖国的中医药文化它就更全面更系统。那今天呢，我就给大家说说肺的脏腑能量的补充，以及肺脏的电磁波的调整对于我们上述慢性疾病的康复的作用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肺啊，人的肺啊，从直观来讲是吧，由气管啊、支气管和肺泡构成，是吧？气管是肺大的气道啊，支气管是从气管上分出来的啊，肺泡呢啊是分布在肺的组织当中的小小的一个气囊啊，在肺泡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毛细的小血管。人吸进的是氧气，呼出的是二氧化碳气，在肺泡表面的毛细血管进行了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啊，人的血红蛋白承载氧气，是吧？又把垃圾的二氧化碳运输排出体外，叫血气屏障，也叫血和气的交换啊。这都是生理学解剖学的知识啊，很直观啊，很直观啊。所以人要喘气儿啊，人不喘气儿又憋死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光直观不行，是吧？我说你眼见的未必是实的啊，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，那只是对没文化的人来讲，而有文化的人更要注重什么呢？眼睛看不到的东西啊，就像我们中医要向内看，内观五脏啊，这了不得，是吧？那么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哎，就是中医对肺脏的养生的文化理论，是吧？我们说叫肺主人一身之皮毛，我们只看到了一个有形的肺叶，是吧？人有五个肺叶，左边俩，是吧？右边仨啊，心脏居在下方啊，肺为交脏，五脏之华盖啊，这都是看得见的。看不见的，肺主人一身之皮毛，肺开窍于鼻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人体还有第二个肺，就是我们这一身的皮肤啊，人的皮肤也会呼吸也会喘气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们的皮肤不会呼吸不会喘气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得上皮炎，是吧？甚至我们就会得上什么呢？风湿，因为你汗毛孔不会喘气，风寒入进来了。所以呀，我们的皮肤是人的生命的第一道屏障， 所以肺主着人的一身的皮肤黏膜，包括我们胃肠道黏膜和呼吸黏膜的免疫力啊。这是鼻炎要治肺，皮肤疾患，皮肤过敏啊，包括那个胃肠道黏膜的炎症和胃黏膜的脱垂啊，下垂了，这皆由肺脏所主啊，它而不是简单的消化科的病。哎，所以这是中医的文化。知道了这些还不够，还要知道一脏一腑啊，一脏一腑叫肺和大肠相表里啊。所以说你上厕所便不便秘，你大便改得痛不痛快，你首先别怪那个地球有没有吸引力，你先要怪你那个肺脏它有没有魄力。所以说我常讲什么叫魄力啊，是吧，就是你上厕所排大便啊，是不是一蹴而就，是吧，一分钟之内大便排泄畅通解决问题，你这样的人做事他就有魄力。反过来现代社会文明病，电脑电视都装到卫生间了啊，蹲在厕所看报纸玩手机打游戏看电视啊，你就会得肺病。当然了，你先得大肠病，是不是啊，排泄无力啊，痔疮脱肛这都来了，是吧。所以三棍子打不出个屁的人，说的是这个人呢性格内向说话不好，那我告诉你，首先这个人便秘长痔疮排便无力，那这是肺和大肠相表里的文化，是吧。那肺脏呢，它又不是孤立存在的，是吧。人有五脏啊，五脏皆兄弟，各司其职啊，是不是啊。哎，所以啊，当人呼吸不畅的时候，人就会心慌啊。所以为什么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喘不上来气的时候会心慌啊。哎，这是心和肺的关系啊，心和肺的关系。反过来啊，人吃多了就会憋得慌憋气，是吧啊，尤其是痰多了，是吧，吃的好的东西多了，痰湿多了啊，叫脾为产痰之源，肺为储痰之气，是吧。小儿挑食的长大了他免疫力就低，哎，所以中医的培土生金的文化告诉了大家脾和肺的关系。这是年轻人啊，年老了呢，是吧，咳嗽就尿裤子，是不是啊。哎，这个就不单是肺的咳嗽，那是肾的咳嗽啊。因为什么呢啊，肾为肺之子也。人到老了儿子不养老，这是很苦闷的一件事啊。而肺脏的儿子是肾，肾不养老，老年性的肺病咳到尿裤子是很难治的。不要光止咳，应该及时的补一补肾。哎，这是肺的冬病夏治，肺的脏腑文化咱们一个概论啊，概括性的给大家讲一讲，是吧。那么肺脏呢，喜湿恶燥啊，人的肺啊是喜欢温暖湿润的，是吧，他怕什么呢，怕干燥，所以干燥的地方的肺病比较多。肺还怕什么，还怕寒冷啊啊，所以说人着凉啦啊，皮肤遇到寒冷，吃冰镇的东西，脾胃遇到寒冷刺激胃肠黏膜啊，也会伤肺，严重的还会得哮喘啊，哮喘是肺肾病啊啊。所以这些重要的知识点我们给大家先一一的到来啊。那么具体到肺病细节当中， 我会给大家具体的食疗点穴，是不是啊？包括温灸之方啊，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继续关注冬病夏治啊，说肺啊，说说肺脏啊。那肺的养生啊，一定要打个提前量，是吧？就像感冒为什么老治不好，不是感冒药不好啊，是你肺的免疫力太差。那为什么有人经常感冒啊？为什么有人感冒喝点水睡一觉就好了啊？皆是他有没有强大的肺的脏腑系统的能量作为保障啊。所以补充肺的脏腑能量，我们吃养肺的冬虫夏草，加上黄芪，加上补肾的菟丝子，专门补充肺的脏腑能量，是吧？同时呢，对于畏寒怕冷的，是不是汗毛孔啊，冬天关不上，夏天虚汗多，夏天呢还往里吹凉风的啊，天山雪莲配合冬虫夏草，一个调固肺的免疫力，一个增加什么呢，哎，体内驱风散寒的能力，一个叫扶正啊，一个叫驱邪啊，这是冬病夏治的肺的脏腑养生的两件法宝啊，希望大家把它用好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，徐老师您好。 接着给大家说冬病夏治的第二个阶段啊，说说人的脏腑调节。在很多人看来呀，冬病夏治啊，无外乎烤烤艾条啊，贴贴这个三伏贴啊，做做这个针灸的温灸法，这些呢都是冬病夏治内病外治的经典之作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你如果只会温灸，只会拔罐刮痧贴贴三伏贴，或者是你只把冬病夏治当成了扎针灸内病外治的话，那我告诉您，那您就太肤浅了，甚至于不客气的讲，有辱于对于冬病夏治的这个说法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告诉大家，冬病夏治它指的是人和自然阴阳和谐的一个统一。所以啊，上医者治胃病，是吧？下医者治乙病。这个医生啊，他也分三六九等。如果你只会做做理疗、按摩、针针灸，我不客气的讲，你只是下医，或者说你只是一个医生的什么呢？像工人师傅一样，你只是个工人，你都够不上师傅，就更上不了大师的那个场面了。所以呀，真正的冬病夏治一定是人体阴阳平衡、五行调和、内外和谐统一的一个整体调整。所以冬病夏治涵盖了三个层面，一个是有病治病的层面，是吧？风湿、类风湿、骨质增生正疼着呢，冬病夏治把已经发生的病给你治好了，这是冬病夏治的最表浅的治病的层面。那么还有呢，哎，就是第二个层面，叫防病的层面，是吧？说有风湿、有类风湿、有哮喘病，冬秋加重，春夏缓解，到了第二年的冬天还发病，是不是？ 所以好多人说老病除不了根儿，而冬病夏治就是治病求根儿、治病治本的过程。所以疾病的缓解期，你是在这儿那儿悠哉悠哉的，是吧，等着疾病到冬秋复发，还是积极的配合冬病夏治，痛打落水狗，到了秋天冬天疾病不再卷土重来，这才是上医治未病的举措。这是第二个层面，叫冬病夏治防病的一个层面，防疾病的复发，防疾病的加重。那么还有就是冬病夏治的第三个层面，哎，就是得病的层面。哈哈，说冬病夏治都是治病，怎么还说到了得病呢？你看，到了炎热的夏季，天气炎热，气血由五脏行于人的四肢百节，而人的身子骨这功夫，体内五脏六腑唱的却是空城计。所以越是炎热的夏季，人的五脏六腑、人的内脏越是阴寒的环境。所以呀，稍不注意吃点凉的，胃肠感冒、跑肚拉稀，是不是啊？这是春夏者养阳。有人不理解，是吧，春夏者养阳，这么炎热的夏天我还养什么阳啊，是不是啊？我还补什么阳气啊？告诉你，大自然阳气十足的时候，人的气血由五脏到四肢，内脏是空虚的，内脏是阴寒的，而这时候内脏是最容易招寒凉的。所以春夏者养阳，不是养你胳膊腿的阳气，是养你内脏的阳气。所以春夏者养阳不是让你穿长裤穿长衫，不是，你可以穿短裤穿裙子穿半袖衫可以，但是饮食不要贪凉。饮食贪凉则是什么呢？引狼入室，引寒邪入脏腑，造病的一个过程。哎，所以这是第一个层面啊。那么第二个层面呢，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，天气很热，我们是扇一扇蒲扇呢，我们还是吹冰冷的空调啊，我们是睡在凉席盖个亚麻的床单呢，我们还是睡那个竹凉席设置睡冰凉的地板呢？正所谓没有内热引不来外寒，你着急上火的时候外界风寒就会入侵，反之内脏空虚四肢烦热，你着了凉的时候，这寒气内外夹攻，还是一个得病的过程。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到第一个层面，冬病夏治防患于未然，防疾病复发就不错了。你如果能理解到第三个层面，知道冬病夏治不当，人就会得上病。冬病夏治的病是冬天加重，而造病却是在夏季，在人皮肤腠理防御能力下降的时候得的，这才是冬病夏治的最高层次。好了，把冬病夏治的三个层次给大家说清了，那咱们就得言归正传，书接上回，说一说呼吸系统疾病的冬病夏治啊，重点的给大家说说慢支哮喘肺气肿。慢性支气管炎每年的冬秋季节发病，发病三个月，咳痰喘连续发病三年往上，这就定了老慢支，是不是啊？北方城市这样的病不少见吧，啊，西北干燥的地方这样的病人也很多。而这慢支已经是呼吸系统慢性疾病当中最常见的也算最轻的了。好了，慢性支气管炎长个三年五年，哎，你就什么呢，加官进爵了，升级了，就到了肺气肿的阶段。 如果说慢性支气管炎，支气管发炎，水肿，黏膜充血，出现了白色泡沫样痰，只是肺的一个虚寒症的话，那么到了肺气肿的阶段，就到了器质性的损害，也就是肺泡长时间残气排不出来，气道淤阻，哎，肺处于一个气肿的状态。你看肺是喘气的，肺就好比一个风匣，你风匣拉开了关不上，你就吸不进来气，反过来呢，你那个风匣关上拉不开也吸不进来气。所以肺痿症，肺的萎缩不张和那个肺气肿的扩张，表面上是一个是扩张一个是萎缩，而实际上呢都是肺的不调达。说不对呀，我们学五脏的时候学到了肺主人一身之气，它主收敛，肝主人一身之调达呀，怎么这儿又说到了肺部调达呀？你看，这就是我给大家深入讲解的知识，从一根手指里有五脏六腑，我讲到了五脏当中还有五行的道理。所以肺脏主皮毛，肺是换气的，而肺的扩张和收缩，肺泡的换气，它的弹性皆由肝血所主，我们叫肝主筋呐，是不是啊？叫肝主筋，是肺泡的弹性的问题，所以这就是调达啊，就是调达啊。所以怎么办呢？啊，到了肺气肿阶段，光靠消炎针消炎药已经没有用了，因为你肺脏的自主呼吸已经不能把不张的肺打起来，也不能把气肿的肺的残气排出去，那既然你不能自动了，那么我们就手动吧，是不是啊？就像我给大家讲失眠的时候，我说健康人的睡眠是心肾相交，对不对？那你不能全自动的睡眠，那我们手动睡眠吗？所以手动的睡眠是啥？是让你做归息疗法，缓呼缓吸，配合叩齿提肛吞津咽液法，让心火和肾水做一个水火相济、心肾相交的动作，叫中医导引之术。即使你一夜没睡，你有了这个导引术，实现了手动的阴阳平衡，实现了手动的心肾相交，白天人也很有精神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就像你那个电子打火的机器不好使了怎么办？你拿打火机把它点着了，是不是也点着了？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归息和叩齿提肛吞津液法，内部把元气、把心脏的能量和肾脏的能量补足了，你会发现要不了半个月的时间，15天一个节气，你自然而然的就恢复了自动的睡眠。所以说呀，我们今天的中医导引的手动睡眠不是为了长时间的坚持，是为了坚持半个月一个月，恢复人自动的心肾相交，自然而然的睡眠状态。那么同样像肺不张、肺大泡这样的毛病，到了医院医生吃药，很多病人就急切地问大夫，我吃药能好不？大夫说吃药也恢复不了，手术都恢复不了。你看，所以给病人的心理压力很大，通过归息疗法，通过手动的把不张的肺给你吹起来，通过手动的把你那个气肿的肺泡给你啊缩回来，做归息疗法，做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，你就可以到医院去做透视，甚至可以做 CT， 你看看你扩张的肺、你萎缩的肺有没有改观。啊，不客气的讲，你一分钱没搭，就搭个功夫呗，而且这个功夫还是让你身体强壮的功夫啊。 这是第二个阶段，叫肺气肿阶段，也叫肺脏的器质性损害啊，零件坏了，看能不能自动的修复好，看你能不能把它长好，而不是吃药把它治好。到了第三个阶段，叫肺心病的阶段啊，肺源性心脏病，也就是肺的气道阻塞导致了心脏的右心功能衰竭啊，肺动脉高压，叫心衰了，这时候我们叫半条命啊，半条命。所以心衰加呼衰啊，是很难救治的。所以说难咱不治了那不行，是吧？但凡有一番希望，我们就要有十分的努力。咱给大家伙说到了肺心病啊，说到了肺心病，再往前头说啊，再往前头说，说如果你只是个慢性支气管炎，补充肺的脏腑能量，再配合健脾的啊，增加脾的能量，中医呢叫培土生金之法啊，这是慢支的调整。而到了肺气肿的阶段，你光调脾肺，光培土生金就不够用了。为什么呢？哎，我们中医叫肾不纳气啊，肾不纳气。所以到了肺气肿阶段，你拍 X 光片或者做胸透，是吧？你看到了肺脏有气肿了，透明度增强了，是吧？而实际上我告诉你，人也开始肿了，颜面部的浮肿叫脸胖啊，叫脸胖了。哎，这时候就不光是肺不敛气，它还涵盖着肾不纳气的层面，所以这时候呢要调肺肾。中成药呢这时候选点桂附地黄丸是不错的啊。那到了第三个阶段啊，就是肺心病的阶段，是吧？你看看，人有五脏六腑啊，五脏六腑皆兄弟，是吧？人肺脏不好导致了心衰，首先你有呼衰，呼吸功能衰竭，对不对？呼吸障碍，肺气肿嘛。心衰啊，心脏功能衰竭，循环系统有障碍，是吧？五脏六腑当中有两个脏腑衰竭，是光这两个脏腑吗？不是。因为到了肺心病阶段，脾脏功能也不好，用老百姓的话说，已经喘得吃不下去饭了啊，喘得吃不下去东西，对不对？回过头来呢，肾不纳气，脸都肿了，咋到了心衰，腿也肿了。你看，呼衰加心衰，脾不化食，肾不纳气，五脏当中有四个脏腑都不好，那这时候肝脏还能独善其身吗？是吧？一打 B 超或者专业的医生用手一摸，是吧？触诊，肝大了，是不是？肝大了啥意思？当人有心衰的时候，肝脏就容易代偿性肿大，所以为什么心衰的人有腹水，其实就是肝大了。所以告诉大家，五脏六腑皆兄弟。很多老人家给我打电话问病，徐老师，我一体多病啊！我为了缓解他紧张压力，我还说，我说你知道谁得病计划生育是独苗啊？啊，结果给老太太逗乐了，告诉大家，五脏六腑亲兄弟啊，是不是啊？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所以当有一个脏腑衰竭的时候，五脏六腑其实都有受损。而肺心病是二脏衰竭，肺脏和心脏都有功能衰竭，而五脏呢皆受损。所以这时候大家明白了为什么要这个半条命的时候补元气了吧，而不是单调某个内脏你能好的了。所以肺心病的人还在那儿打强心针呢，还在那儿挂青霉素头孢呢，越挂肾越衰竭呀，越挂越不想吃饭，越挂肝越大。所以给五脏六腑一个喘息的机会。所以到了肺气肿发展到肺心病阶段，半条命的调理，第一条，先补元气。 长白山葡萄籽提取物原花青素，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是吧，这里边的轻重缓急之分啊，这里边的轻重缓急之分。这是给大家讲了肺心病、肺气肿、慢性支气管炎轻、中、重三度的不同调节。那么到了肺心病的阶段，你还想着说我七天半个月就治好而是不可能的，三个月能缓解咱们就烧了高香了啊！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肺心病阶段是半条命阶段啊，所以保命是第一的，三个月缓解是不是啊？哎，半年呢能够恢复生活自理是吧，由半条命阶段退到肺气肿阶段，由心衰的三度退到二度，由二度退到一度，西医叫还原，中医叫平衡调理。所以啊，咱大家伙一定要做到什么呢，自知者明啊。所以啊，知轻重缓急，哎，方知什么呢，退进之本呐、啊！啊，这是给大家讲的肺心病阶段的调理，是吧？这是呼吸系统疾病啊，慢支、哮喘、肺气肿、肺心病。哦，还有个哮喘，哮喘病啊，它比这个气管炎严重，啊，和肺气肿相当，啊，比肺心病要轻得多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哮喘病就是一个肺肾病啊，肺肾病不单纯是肺病啊，是肾不纳气，所以我说它和肺气肿是相当的。但是哮喘病急性发作的时候是容易呼吸衰竭，容易直接要命的，所以一般哮喘病人家里都备着那个喷雾啊，这个激素的急性吸入的喷雾啊，这是救急用的啊，甚至急性期啊要用一个礼拜啊，用半个月。但有的人说我都用三年五年了，你那不叫治病啊，叫激素依赖。所以到了这个哮喘病你发作期啊，主要是不肺肾啊，如果你已经出现了哮喘的浑身的乏力呀、啊，啊，饮食没有食欲呀、啊，是吧，睡眠障碍呀、啊，原花青素从抗疲劳的角度啊，来补充人的元气的能量啊。当然了，喝点牛肉补气汤方啊，这个对元气阴血的进补，尤其对于身体消瘦或者水肿的体质要更好一些啊，要更好一些。因为元气的培固啊，啊，它一方面是让你长肉是吧，增加脾胃的气血生化，气血有余粮人才能长肉。哎，有人说我喝凉水都长肉，对不起，你喝凉水长的不是肉，长的是痰湿。所以说这时候你喝牛肉补气汤方，它不会让你长肉，它会帮你化掉水湿啊，特别我们脂肪肝还有那个痛风的朋友体会是蛮大的是吧。你看你喝别的水，你喝别的汤，它加重病情就能化掉水湿，这也是牛肉补气汤方元气阴血能量的滋补，加上我们原花青素对元阳之气元气的正能量的补充的一个作用。所以这个和你平时喝水喝汤不是一回事儿，是吧？所以希望大家我们以食当药啊，把牛肉鲫鱼猪蹄儿啊，以食材作为药材进行传统方法炮制，希望大家把它用好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今天说说这个肺的脏腑系统的杂病啊，杂病。还有朋友说什么叫杂病啊，就是平时大家说的一些杂七杂八的啊。 先要说的就是感冒吧，啊，感冒，啊，就是感冒没有特效药，是不是啊？现在好多人啊得了感冒还在找特效药呢，啊，感冒有没有好药啊？我吃好药，我吃贵的，啊，为什么感冒没有特效药呢？啊，其实道理很简单，因为感冒是上呼吸道感染，啊，是上呼吸道感染，它不是疾病的根源。啊，就像好多人常说，哎，感冒你得抓紧治是吧？你感冒治不好，就得肺炎啦，就得肾炎啦，甚至小孩那个扁桃腺炎治不好，就得心肌炎啦。我说你说错了，正正好好相反。这个人得心肌炎也好，得肺炎、肾炎也罢，你那个感冒啊，只是个前驱的症状，是不是？换而言之来讲，一个军队有没有战斗力，不光取决于城门，这个军队的战斗力强，这个城门就坚固，反之这个军队很绕，那个城门就修得很软弱无力，就很容易被人攻破。所以啊，人得不得感冒只是人免疫力的一个标志或者是一个信号，而它的根源之所在是你整个呼吸系统、黏膜系统，包括人体整体的免疫力。换言之来讲，你免疫力低，你不得感冒你也早晚得心肌炎、得肺炎、得肾炎，你跑不了。回过头来呢，对于一个免疫力很强的人，你得了感冒你不吃药，你不打针啊，你喝点温热的水，你睡上一觉，第二天感冒就好了，是不是啊？普通人感冒七天，是吧？免疫力好的人、强壮的人感冒一天痊愈。什么原因呢？哎，就是因为你有抵抗力啊，你有抵抗力。而这个抵抗力源自于哪儿？源自于我们强大的免疫力啊。用中医来讲，源自于我们的肺主人一身之皮毛，源自于五脏的和调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这肺的脏腑系统的杂病，第一条讲啊，人爱不爱得感冒，不是感冒药灵不灵啊，而是人免疫力的一个什么呢？标志。所以啊，哎，我给感冒起了个名啊，常听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。哎，感冒是身体内的军事演习，所以一个人呢，一年感冒个两三回，好事儿，说明我们的免疫力啊，正在做军事演习，而且不到七天就好了，说明你体内的啊，免疫力的这个健康军队很强大。反过来，有的人说，哎呦，我感冒啊，七天没好，到第八天、第九天，转成什么了？哦，转成肺炎了，转成心肌炎和肾炎了。那只能说明你免疫力低，而不是这个感冒多严重给你搞病了，不是的啊。那么还有一方面，就是人如果从来不感冒，三年之内连打喷嚏、流鼻涕、感冒发烧这样的小病、跑肚拉稀你都没有，小心了，说明你的免疫力处在沉睡状态，叫免疫休眠态。这样的人是体内细胞突变，也就是人的免疫监视功能也睡着了，是不是 啊就像那个马路上那个摄像头坏掉了啊，马路监控的摄像头坏掉了，那个汽车闯红灯就没人罚他钱了，小偷满街跑就逮不着了。而人的免疫监视功能一旦打瞌睡，那就有细胞要造反，叫细胞突变。哎，所以这是人体的免疫力的一个休眠，或者叫免疫力的一个缺陷状态。反过来呢，说这人呢老感冒是吧，一个月就感冒一两回两三回啊，这就是免疫力太低了啊，免疫力太低了啊，说明你身体处在一个战火纷飞的阶段， 是吧？而过敏呢，它不是免疫力的强和弱啊，它是免疫力的一个激惹状态啊。什么叫激惹状态啊？就是免疫亢进了啊，免疫亢进了。这是肺的脏腑系统的杂病的第一，说了感冒。鼻炎就不多说了吧，是吧？鼻为肺窍啊，鼻炎治鼻子啊，什么滴药水啊，是不是啊？什么戴口罩啊，是吧？一定要治其根源啊，补足肺脏的脏腑能量，调节好饮食和情绪啊，我们叫培土生金啊，吃个冬虫夏草加上黄芪啊，补充肺的能量。吃个人参加虫草加茯苓啊，吃个健脾的食疗啊，脾胃好肺脏才好，因为脾脏五行属土，肺脏五行属金啊，土为金之母，脾为肺之母，所以小儿的肺病都是从挑食开始的，只有伤了脾伤了肺，人的皮肤免疫力才会出现失调，而不是去拿药治病，而要从生活改错治病。肺的杂病论当中还要说到这个白癜风啊，神经性皮炎啊，包括皮肤上的神经性皮炎，哎，皆要从调脾肺开始啊。你别看我这方法简单，是吧？外边红花艾叶水泡脚擦身啊，里边呢吃冬虫夏草加黄芪，加上健脾的食疗啊，另外呢补点这个微量元素硒，是吧？我把它叫开路先锋，是吧？啊，微量元素少量补，一天1到2粒啊。健康人你可以补1粒啊，啊，慢病状态咱就补2粒啊，就如此调整就可以了啊。这样一来啊，肺的杂病论我们就简单说这么多啊，养好肺脏就是防疾病。慢性疾病它不是现实现报的啊，3个月的因啊，前3个月的因啊，造后3个月的果。哎，所以咱们中国人呢是无神论，对不对？哎，中国人最信奉的就是什么呢？哎，善恶因果啊，没有因哪来的果呀？哎，所以健康呢它也存在着好多生活和疾病的因果关联。哎，所以得病都是犯错的结果啊，治病呢，治病就是改错的结果呗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认识上去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接着给大家说的是冬病夏治化元气，是吧？我给大家呢做过冬病夏治风湿骨关节病的介绍，给大家讲过冬病夏治中风的康复八大疗法，还说过冬病夏治肺的脏腑疾病的调养。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要说的是冬病夏治的元气培固篇章。它在整个冬病夏治当中啊，可以不客气的讲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，甚至可以把它叫做基石的作用。那么补元气对人体有什么好处呢？哎，给大家讲了元气的十大作用的头五条，我们补足元气，是吧？从养阴血的角度来讲，我们利用的是牛肉补气汤方，啊，纯天然的牛肉 鲫鱼、猪蹄儿，是吧？用紫砂锅慢火炮制。这个牛肉补气汤方啊，一，它低热量，啊，所以肥胖的人，是吧？高脂血症的人，包括高尿酸血症的这些富贵病的人群，你不要把它当成你家的火锅汤，是吧？咱们的牛肉补气汤方，它补的是你的体液，补的是你的抗病的能力，补的是你生命代谢的基础能量，啊，是富贵病朋友的理想的调养之品。那么有了牛肉补气汤方来滋养元气的阴血，这就有了物质基础了，说法是吧？天一热吃不进去饭啊，天一热大量出汗，结果呢津液大伤，便秘加重了，怎么办呢？哎，喝这个牛肉补气汤方啊，补益脾胃，哎，让你呢夏季进食有胃口，又补了人的气血，所以像一些阴虚的内热啊，天一热手脚心发烧烦热，津液亏损的大便燥结口渴无汗，是吧？都可以得到什么呢？有益的补充。不但如此啊，这个牛肉补气汤方它又可以安和五脏啊，安和五脏，是吧？心安人则容易睡眠而心不烦，是吧？肝脏得到气血濡养，则没有抽筋儿，没有神经性头疼，没有老花眼，是吧？没有什么呢？哎，癫痫的发作啊，癫痫发作叫肝风内动，那就更没有高血压了，是不是？肝阳上亢性的高血压，补肝血是调治的方法，是吧？这是补足了肝脏。那肾精足呢？哎，补足了肾，哎，你大小便畅通啊，既不怕冷也不怕热，是吧？上公交车人家吹空调你就不用打喷嚏了，对吧？啊，还有呢，就是补足了肺和脾，脾的运化化了水湿，肺呢，哎，它的收敛之气让人没有过敏啊，没有呼吸道感染啊，没有皮肤上的疾患，是吧？当然了，把人的五脏补足了啊，把人的筋骨强壮了，那人的容颜呢，是不是啊？面子工程怎么做啊？是你抹那个大量的化妆品去搞装修，是吧？一洗脸一洗澡恢复原来面貌，哦，还是你补足气血，是吧？养安五脏啊，一觉起来没梳头没洗脸呢啊，面色红润啊，毛发光泽啊。所以健康人的美是由元气足，是由五脏安和，是由气血充足，它的外向由内而外的白里透红啊。所以健康的美是由内而外的美。所以啊，有人把这个牛肉补气汤方啊，它又叫成美容的啊食补之方啊。其实我把它这个美容啊，我把它放在五补的最后一条啊，五补的最后一条啊，是人的三条阳经啊，足少阳胆经，是吧？足太阳膀胱经，是吧？足什么呢？足阳明胃经，哎，人的三条阳经，哎，通于人的颜面。啊，有的人为什么未老先衰啊？提前那脸就老态龙钟了，有胃病的，有胆囊炎的，夜尿频多，你看那脸老的就快。反过来呢，这人呢，胃口好，脾气好，胆囊畅通啊，晚上不起夜，是吧？愿意呢在户外溜达活动， 三条阳经畅通，他的颜面呢就是容光焕发啊。所以喝这个牛肉补气汤方啊，补的人容颜美啊。虽然大家很看重这个，但是我告诉大家，其实容颜美的最牢固的基础是五脏和气血和经络啊，希望大家明确它啊。这叫温固啊，温固而知心啊。补元气有十大作用，五补说完了啊，下面说说三条啊，说说三条啊。你看这个好多感染类疾病啊，到医院还知道打个抗生素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还有一些呢，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，到医院呢还打个活血化瘀冲血管的针，是吧？那你说说这富贵病人打什么针，对吧？你肥胖的打什么针？痛风的高尿酸血症敢打针，是吧？打多了秋水仙碱，吃多了中毒，碱中毒，不打痛风疼着要命，是吧？打点消炎针乱用一气啊，药物寒凉，肾的结晶结石，是吧？尿酸盐堆在肾，结晶结石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可见这富贵病往往是让好多西医束手无策啊，最后只能说啊，你回家调养吧啊。现在更直接了啊，你就直接吃保健品去吧。哎，那可见现代医学直接把慢性病，尤其是富贵病调养这个人群啊，直接送给了咱们中医啊，送给了咱们中医养生保健。所以作为啊咱们大型啊生活服务类啊咱们这个健康节目啊，那么服务好富贵病的人群啊，也是为咱们国家建设，为改革开放，是吧，生活好了啊，咱要贡献力量啊。光生活好了，你生活的这个文化跟不上去，还是要得病的啊。那牛肉补气汤方啊，它是低糖的，低脂的，但是呢它高蛋白，哎，还有什么呢，补充人的能量，这样呢促进了血糖和血脂的代谢。这是富贵病人群啊，喝牛肉补气汤方，高蛋白低脂肪低糖，促进你体内的物质代谢，防了富贵病，得上富贵病给你补充能量，改善你的代谢，是不是？这是牛肉补气汤方通过补足元气的阴血来达到血糖和血脂的调节，预防富贵病的目的。那么高尿酸血症啊，高尿酸血症是吧，你要真是肉吃的多了，是吧，说明你蛋白质代谢异常，产生过多的嘌呤啊，爱吃肉的，爱喝啤酒的，爱喝火锅汤的，你那些叫垃圾蛋白。而牛肉补气汤方给你补的是精蛋白，而且不是铁锅熬的，不是铜锅炖的，